监控相结合进行督查，对发现的问题采取建立台账、督促销账、回头检查等措施，要求各个部门整改落实，并在全院干部会上通报，使院干的防控实现制度无漏洞、管理无盲区、防范无死角。二，全面优化诊疗的防控流程，坚持非急诊全面非时段预约，严格院区出入口的管理，加强三级预检分诊，设置疫情防控专用诊室，对急诊的留观抢救区域实现全封闭的管理，设立急诊的缓冲区，推行急诊专家组的模式，实现急诊住院有效的衔接，加强住院的管理，实现病区内外门禁系统的全覆盖，实行24小时专人管理，严格落实进门测温验码、流调登记等措施，建立病区准入证管理制度，非必要不陪护、不探视，病房实现了全封闭的管理，强化人文关怀，对病情的变化、临终等患者的家属，严格流行病学史的调查，发放专人专用的准入证，保障患者和探视家属的绝对安全，坚持疫情分析的例会制度，组织高级别专家定期研判疫情的形势，指导制定防控的标准、工作流程和工作规范，优先保证极危重症患者的救治，采取设置负压应急手术室和缓冲病房，提高极危重患者的应急救治能力，充分发挥国家妇产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和北京市危重孕产妇专诊中心的作用，加强孕产妇救治能力，畅通绿色的通道，开展全市危重症孕产妇和危重新生儿的救治，保持特殊人群的医疗救治。三，加强特殊人群的培训监管，建立北院职工、医学生进修和规培人员、第三方外保公司、短期在院工作人员、住院患者等各类人员的信息台账，实施分类管理，每日开展健康检测，并按照要求进行核酸的检测，根据疫情的变化实时启动高风险人群的排查，采取培训监管、日常巡查、约谈保洁、保安、护工等第三方外保服务公司负责人等方式，压实疫情防控的责任，建立完善了院岗的专项培训、主管部门的全面培训、第三方公司自我培训的三级培训体系，由主管部门相关科室组成医院的联合督导组，多层次、全方位、全流程开展院感防控的督导核查，对急诊、预检分诊人群等处保洁、保安重点岗位设置专人专岗，防止人员的交叉。四，多措并举，防止人员聚集，采取优化空间的布局，扩大急诊室、留观缓冲区、输液室、抢救室、超声检查室等医疗用房，增加诊疗空间。为了加大院感的防控力度，医院增加了医疗的配套用房，调整减压办公用房用于核酸的筛查门诊，扩增新生儿重症的监护病床35张，增加床旁连续肾脏的替代治疗等措施，降低人员的密度。为满足进去核酸检测的要求，医院开放了北京市统一的预约挂号平台健康宝、北医三院互联网医疗 APP 和自助机等预约的途径，实现线上交费与结果的查询，配备快速的核酸检测设备，实现1小时内出结果，确保极危重症患者的抢救和高风险人群的核酸筛查，开展周末全天的门诊和手术，发挥单体多院区和一体化垂直管理的模式，优序分流就诊的患者，推进互联网医院的建设，开展互联网的复诊、线上的图文咨询，并按线上复印与配送到家、互联网复诊与药品配送到家的服务，推行分时段办理出入院、线上办理出入院结算服务等措施，减少院内的人员流动，降低院感的风险。下一步，医院将继续严格落实北京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领导小组的各项要求，以最严的标准 最实的措施，做好首都的疫情防控。谢谢大家。 谢谢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傅卫副院长的介绍。下面呢，我们请各位媒体记者提问。提问之前，请先通报自己所代表的新闻机构。好，请举手。好，先请中区第五排，对，那位女记者，来。 您好，我想问一下，我北京青年报的记者，我想问一下吕区长，就是关于就是对房山区这次疫情的应对啊，房山区啊为就是对房山区进一步做好这个疫情防控有哪些启示啊？谢谢。 好，谢谢你的提问。这次的疫情应对对于房山区进一步做好常态化的疫情防控工作有着重要的意义。概括来说呢，我们感觉有三个方面的工作启示。一是呢，要坚持同舟共济，充分地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在这次的疫情应对中啊，我们看到从中高风险地区返京的人员主动向社区报告，为我们后续应对赢得了时间。广大居民呢，积极克服困难，主动地配合风控，为我们截断传染链赢得了主动。二是呢，要坚持科学防治，精准施策，从严从快。8月1日凌晨，我们发现了阳性的检测者。那么当时这个检测者身处的是天恒乐活城，市区的疾控的专家呀，及时进行了科学严谨的研判，认为除了所在的乐活城小区以外，孩子姥爷所在的千禧家园同样应该判定为高风险的地区。基于此呢，区委区政府立即做出了决策，对于乐活城和千禧家园同步进行了封控。那么过了几天，8月4日的时候，孩子的姥爷在集中隔离点核酸检测呈阳性，但是由于8月1日我们已经对他所在的小区提前进行了封控，这就为我们下一步的工作呀赢得了主动，减轻了压力。第三呢，是要坚定信心，持续做好常态化的疫情防控工作。这一次的疫情应对对于我们区的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呀，也是一次重大的考验。我们感觉面对复杂多变的疫情形势，不变的是要始终绷紧疫情防控这根弦。疫情发生之后呢，我们按照区委区政府的部署啊，一边积极的应对突发疫情，一边呢也着手完善我们区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对预案，特别是将小区封控的相关的工作机制、组织方式、管理和服务措施及时的固化优化，从而筑牢常态化疫情防控的坚强防线，不松懈、不侥幸，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坚决打赢疫情防控这场硬仗。谢谢。 谢谢吕晨飞副区长的回答，我们继续提问。好，中区第七排。 哎，你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记者，然后我想问一下佟丽志佟区长，然后这次昌平呢出现的两个确诊病例住在回天地区，然后这里的人口密度大，人员流动性的比较强，据我了解到呢，昌平封控的人数也最多，但是疫情呢并没有扩散蔓延，请问是如何做到的？ 感谢您对回田地区的关注和关心。此次疫情对我们的突发事件应对能力是一次考验，最终得到有效控制，主要得益于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稳妥判定，快速处置。疫情发生后，我们第一时间开展流调，摸清了病例的行动轨迹，在市疾控的指导下，稳妥确定流调范围，划定了封控区域，共涉及13个小区和风险点位，共涉及6.4万人，统筹全区资源，连夜组织集中隔离人员转运和大规模核酸检测，为后续处置工作赢得了时间。第二是齐心协力，共度难关。面对回天地区人员密集、流动性强的特点，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发挥回天有我的作用，组织670名机关干部下沉社区一线，首次在社会上招募志愿者参与封控管理，广大企业和爱心人士纷纷伸出援手，为合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贡献力量。 期间，我们为居民提供米面、粮油、菜等食品510余吨，可装满26个集装箱，运送外卖、快递近80万件，可铺满16个足球场。关注居民身心健康，安排专车保障急重症者就诊需求，让大家居家有暖心、有信心。第三是从严从紧筑牢屏障，针对国内部分地区发生聚集性疫情，我们在从严从快抓好疫情处置的同时，全面加强社会面的疫情防控，加快推进疫苗接种，对社区、村、商场、超市、公园、景区、冷链物流、交通运输等重点区域、行业、人群的防控情况全面开展督导检查，发现问题及时堵塞漏洞，压实责任，进一步织密扎牢全区的疫情防控网。就讲这些，谢谢。 谢谢佟丽志副区长的回答。由于时间关系啊，我们提问环节到此结束。感谢各位发布人，感谢各位记者朋友，今天的发布会到此结束。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实况。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碳中和，找金科，金科能源，你的零碳伙伴。 以上为广告时间。 古北桥上落，你该睡觉喽。钟北床上落，你该起床喽。 往北斗寻找起点，随日月万水千山，一座城听你召唤，晨起日作夜眠。 传说在人间失传，不作声只有旁观，我只能让你看见，猜测着无所看见。 在正中的线上的最北的一端，时光的开始就再没有停歇。 春秋冬与夏， 沧海几千年， 沉重与模糊在交替的浮现，年代的钢铁与岁月的演变。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桥下落，你该睡觉落。钟北床上落，你该起床落。北桥下落，你该歇歇落。钟北床上落，你该起床落。 往北斗寻找起点，随日月万水千山，一座城听你召唤， 晨起日作夜眠。 传说在人间失传，不作声只有旁观，我只能让你看见， 猜测着我所感觉。 在正中的线上的最北的一端，时光的开始就再没有停歇。 春秋冬与夏， 沧海几千年， 沉重与模糊在交替的浮现，年代的钢铁与岁月的演变。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Yeah. 装备装上喽，你该启程喽。 城市中的声音，城市中的味道，城市中的小事儿，大城小事，让我们用声音带你走进大北京。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作为一个知性女主播，问你个问题。 您讲，您讲。 零食哪个最好吃？ 哟，这是一个直指灵魂的问题 啊，对吧？ 我觉得这是分心情、 啊、 分阶段性的吧。 嗯，比如呢？ 小时候其实物质生活还比较匮乏、 啊、你生的比较早。 我们家经济条件有限， 嗯， 所以那些零食呢，可能相对来说也比较简陋一些 啊。比如呢？ 比如那时候吃一个水果硬糖。 水果硬糖？ 你看硬糖就嘎嘣脆那种、 啊、酸三色。 可能把啊酸三色。 水果糖吗？ 是吗？你们叫酸酸色啊？ 啊对 啊 我们就叫水果硬糖 啊。行 可能一种东西吧 啊， 反正呢吃的比较多一些， 嗯， 可能吃奶糖就会少一些， 少一些啊。 但是现在呢物质生活这么丰富， 嗯， 你说这零食种类又这么多， 那你 想吃什么不行啊？ 你现在爱吃什么呢？ 肉。 嗨，这叫零食吗？这个 有 啊牛肉干儿，是不是、 哦、 什么灯影牛肉丝儿？ 哦， 这不都挺好吃的 啊？这倒是哈、嗯，你看这一下都暴露出了岁数、年龄和个人喜好。 嘿， 啊，关键很怀疑你的牙怎么样？ 挺好的， 是吧？ 啊、 牙口倍儿棒， 吃 门 色到现在这一口牙还保持洁白整齐。 哎、那个广告特别适合你。 什么呀？ 牙好， 牙口牙好，胃口就好。 哎，然后呢？ 吃嘛嘛香， 吃嘛嘛，吃嘛嘛香 啊，吃嘛嘛香 啊。 一样一样， 行吧。今天呢，我们 你问完这个问题之后、 啊， 我还是个知性女主播吗？ 是啊，你自己说的吗？ 那是私下说的，这实话就不好意思开话筒说了。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作为一个知性女主播哈，不是作为一个普通人啊，您爱吃的零食有哪些？ 嗯 啊，像不像我旁边这个知性女主播？据说家里边什么抽屉啊、冰箱啊，各处都是零食，是吧？ 我们家真的特别多， 哦、 各种巧克力、 嗯、 各种膨化食品、 嗯、 各种什么牛肉干啊、 嗯、 果脯啊、 嗯、 果脯啊、 嗯， 反正呢，就是大家能想象到的好吃的，在我们家都有可能找得到。 他们家开零食店， 喜欢囤货。 接下来我们来说其他的事儿啊。您依然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和我们大家一起来聊聊您最爱吃的零食有哪些啊、 哎、 这是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当然了，爱吃零食的我觉得像美哲这么大岁数依然爱吃的那是童心未泯， 本来就是一个巨婴 啊， 大孩子嘛、 啊、 大宝贝儿嘛，这是自嘲的一种修辞手法、 哦、 我们知性女主播啊就擅长用这样的一些艺术手法。 这哪是知性女主播、 啊、 这也太调皮了。这个 来说说吧。 孩子爱吃零食、 嗯、 当然了，现在孩子关于疫情期间孩子的问题也是备受大家关注。每到周末呢，商场里边儿童培训和游乐区成了人气最旺的地方。那么记者也走访当中发现啊，部分机构防疫依然存在一定的漏洞。 嗯， 比如说在室内有多名不戴口罩的小孩聚在一块上课，门口扎堆等候的家长不但没有正确佩戴口罩，也没有保持安全距离。 嗯， 8月22号下午呢，西铁营营万达广场三层集中了书法、轮滑、体能等儿童培训机构。这仨你上过吗？ 没上过、 啊、 书法可能在学校的时候有这种兴趣，我们叫二渠道课，就每周专门安排一个下午、 啊、 就是把全班同学分成各种兴趣组、 哦、 比如你喜欢写这个硬笔书法，喜欢写毛笔字儿、 嗯， 你就是书法组的、 嗯、 喜欢体育活动就是体育组的、 哎、 喜欢刺绣的就是刺绣组。 你瞧瞧， 还有什么剪贴纸。 你什么组？ 我参加过硬笔书法组， 硬笔书法组、啊、 也参加过刺绣组、 哦、 但是因为出血量太大，后来我就放弃了这个爱好。 哎呀，这眼神不太好，牙口好，但是眼神不太好、啊、 手容易抖。 反而是这样啊，现在孩子里边这些培训机构呢，在商场里边比较热闹。 嗯， 上课之外，门口呢有很多家长在那等着，但是都是拥挤状态。 嗯， 在上下电梯的行人之间啊，在家长之间穿梭，使得这区域呢显得人特别的拥挤。在一家轮滑培训馆外边，表面上地面上是贴着家长等候区，十多名家长呢扎堆挤在门口， 有的干脆就坐在了人来人往的商场的通道里边，还把口罩呢拉到下巴那儿啊，和旁边的人一块来聊天，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嗯， 孩子还有四十分钟才下课呢，咱一块来聊会儿天吧。更有一些家长不戴口罩， 就是意识非常松懈。 没错，一家儿童玩具店里边呢，几个男孩也是围在积木前玩着啊，他们旁边的家长呢全都规规矩矩戴着口罩，但是孩子没一个戴的 啊。 一名三岁的小孩，确实孩子戴着口罩，有的时候确实觉得憋得慌， 有点闷哈。 但是您可以选择一些适合儿童戴口罩的地方，就是口罩嘛。 嗯， 有一名三岁左右的孩子在水池边上捞鱼，你知道吧？现在商场里边有那种就是 室内的小金鱼之类的。 室内的，他那是一个防水的这样的一个小所谓的池子啊，都是简易能带走的。 哎，见过。 捞金鱼，他的爸爸妈妈戴着口罩在旁边玩各自的手机。面对记者的询问，你怎么不戴口罩啊？男孩的妈妈不以为然地说，反正都是孩子，不戴也没事吧， 这心有点大吧， 对吧。北京市卫健委也是强调，处于商场、超市、电影院、会场、展馆、机场、码头和酒店公用区域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佩戴口罩。儿童抵抗力呢不如成人，也是新冠肺炎的易感人群。 嗯， 那么家长在做好自身防护的同时，守护孩子不被感染，首先要做的就是给孩子戴好口罩。 嗯， 而商场和培训机构也承担着疫情防控的主体责任，防疫这根弦是不能松的。 是 吧？ 咱刚才这疫情发布会的时候，不是也是提醒大家吗？ 嗯， 千万不要放松佩戴口罩的这个意识。 哎， 大家还是要在公共场合去科学的戴口罩。 嗯， 包括作为家长，我觉得您首先得以身作则，是不是？ 没错， 给小朋友们起到一个正向的示范作用。 哎，这就算教好。 哎， 对吧， 学好。 哎，教好学好是吧。 嗯，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呢，就是您爱吃的零食有哪些，都可以随时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还是这个疫情防控相关哈，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 您说， 今天零点朝阳区望京街道的国风社区啊是正式解封了。 嗯， 那到此为止呢，本轮疫情全市封控的社区也全部清零。今天早上8:30啊，记者就来到了国风社区，发现居委会早早的就上了班，为大家来办理这个居家隔离证明。在北门附近呢，像水果店呐、菜店也开始营业了，很多居民朋友都在选购新鲜的蔬菜水果，好不容易能出门了，是吧？ 是是是， 能买点菜回家做饭去。国风小区的小花园呢，也重新热闹了起来，有这个打羽毛球的、打乒乓球的、下象棋的，还有舞龙的。 嗯。 没有舞龙的是昨天说的小区， 啊，昨天说的啊， 哎， 我以为这小区也舞龙呢。 居民啊都戴着口罩，可以说是非常开心啊，笑声不断。 嗯， 一旁呢社工也提醒大家一定要戴口罩， 哎， 别聚集。 是 在这个社区 A 门外呢，紧密排列的隔离围栏、小区门口的快递架都已经拆除了，很多居民急匆匆地走出小区上班，保安员和社工也在门口值守，严格进行测温、查证、扫码、登记的这套程序。居民刘畅是脚步匆匆，眼中带着笑意。 哎呦呵， 他说21天没去单位了，攒了一些活，得抓紧补一补。 不是，人比人怎么差距那么大呢？ 21天是吧？ 不是， 3周的时间。 人家上班都是眼中带着笑意， 你看看他补活的时候， 啊， 还能不能笑得出来。 某些知性女主播上班的时候怎么没有看到眼中带着笑意呢？ 你主要看旁边坐的是什么样的搭档， 啊， 这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吗？啊， 行。 隔离了14+7啊，21天的时间是终于顺利度过了。 嗯， 从今天的0点开始，国风社区的居民就一直处在胜利解封的兴奋当中。临近午夜呢，风消雨歇。哎，昨天晚上那雨下还挺大的。 对对对， 是吧？ 是。 人家说这个5、4、3、2、1，过不是过年啊，解封了，是吧？ 你还 着急了点儿吗？ 是是是。 工作人员和居民们高声喊着倒计时，这个封闭的大门也是缓缓的打开。 嗯， 社工啊卷起了警戒线。而居民朋友们也是欢呼着拉起了一个横幅，上面写着云开易散，如约相见。 嗯，什么叫云开易？ 就是云 开云 易，就是防疫的疫。 哦，疫情的 疫情早日散去。 嗯嗯， 我们终于能够相见了嘛， 一些美好的寓意。这个社区是终于解除了封控，而大家的工作和生活也终于重归了这个正常。你要说宅在家里21天，整整3周的时间，那邻居们也见不着啊，好多天不见，虽然说都戴着口罩，但是一双双眼睛当中也是透露出了喜悦，写着牵挂。哎呀，大家都说这个医务人员和社工还有志愿者们真的都非常的辛苦啊，感谢大家的付出。更有一个小朋友呢说了一个自己的心愿。 什么心愿？ 我要把地球溜一圈。 哇， 特别宏伟啊， 果然是小朋友。 祝这个小朋友早日实现愿望。另外一个7岁的小男孩叫刘志远，也在社区门口站了整整1个小时，手上呢拎着一个小蛋糕。要说他的妈妈王田啊，是首开物业的工作人员。8月6号，在接到单位的通知之后，就立刻进入了封控社区来工作。所以，这个7岁的小志远和妈妈已经整整18天没见面了。 你瞧瞧， 终于看到妈妈的身影，小男孩也快跑了几步，和妈妈紧紧地抱在一起。说另外一对夫妇崔宁和张雪飞，望着开心的居民，眼圈也是有些泛红。这个崔宁呢是国风社区的社工，而张雪飞则担任了抗疫志愿者。过去3周的时间，他们和同事每天都承担着非常高强度的服务保障工作。这个社区内外有500多名工作人员，和他们一样啊，都是昼夜的奔忙，来解决大家平常的一些诉求。这3周的时间，一共接到了4000多件啊，运送的物资也达到了30万件次，所以大家的需求也是非常大呀。他们说，现在终于解封了，我们最大的愿望呢，就是想睡个懒觉，能够吃顿大餐。 辛苦了哈，这确实工作非常的辛苦，也是维护着大家的安全哈。我们也看到这样的好消息，解封之后，相信很多居民都会有一些自己的心愿哈。 没错， 这终于能出家门了。我们也是希望疫情早日结束哈，有这个自己的心愿，能够过我们普通人平常的生活。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就是您爱吃什么样的零食，有哪些哈，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来看看各位的留言。那是花开说，我不怎么吃零食 哦， 但是为了防止两餐之间有饿的时候，备了一点小饼干、干果啊、薯片一类的，还备有巧克力，含量90%或者是100%的。不喜欢吃甜的哈，顺便问一下，你们俩人能接受100%的巧克力吗？ 100%的黑巧是吧？ 啊，黑巧。 我倒是没吃过100%的黑巧，但70%多的倒是吃过。有的时候呢，也作为烘焙原料。其实买过来哈，都是作为烘焙原料。但是有的时候吧，大家也知道，知性女主播嘛，工作繁忙，没什么时间烘焙。后来这些黑巧就都变成点吧的小零食了。 哎呦，那你就是你能吃黑巧呗？ 能吃能吃。 70多的是吧？ 当然那些含糖量多一点，比如牛奶的、什么香草的、也都可以， 也都能吃， 来者不拒。 对，不挑嘴。 哎，最大的优点哈。 怎么不胖呢？这是 这不就是拉仇恨的一件事吗？ 啊，就是怎么吃都不胖。 嗯，倒也不能这么说， 别谦虚， 也还行吧。 啊，反正还行，就是我也能吃100%的巧克力。 就是你请我哈，请我吃饭，千万别有心理负担，不要担心怕我胖，是吧？ 哎，对对， 什么增加体重， 是 什么三高，不要有这种担心。 哎，你也不要担心， 放心大胆的请， 是是是 啊，我一定赏光。 对，你也不要担心我不请。 为什么呢？怎么讲呢？ 就是肯定不请。 嘿，上回说的都白说了。 张伯荣说，像南瓜籽儿，爱吃葡萄干，自己烤的核桃仁儿，各种水果、酸奶、糖类不太喜欢 哦，喜欢吃点天然的果干，是不是？ 哎，是 自己做的，或者是 当然有人就喜欢吃甜的，像我是铃铛就说我喜欢吃甜的， 哦， 甜的都喜欢，坚果也喜欢。 坚果我一般般，但甜食我还真的挺喜欢的。 你不是特别爱吃榛子吗？ 榛子 啊， 我什么时候说我爱吃榛子？记错人了吧？ 哦，你不是属鼠的哈。 那行吧，反正咱俩一个属相， 咱俩一属相。 我要爱吃榛子，你也跑不了，是不 是？ 9290说，我喜欢吃花生米，还有奶油的、五香的。不知道您是不是也属鼠？ 花生米，花生米其实种类还真多，奶油的、五香的、怪味的、黄飞，就是黄飞鸿是牌子是吧？麻辣的， 麻辣的， 对吧？都有。 哎，说小时候啊，别的零食吃不起，3分钱的或者5分钱一包的小花生米还可以常吃。从小习惯了，至今还保持着童年的喜好。 哎， 你发现童年形成的饮食习惯很多都是伴随一生的。 然后呢，红果说喜欢吃酸三色、山楂糕、巧克力、麦丽素、 牛肉干、酸奶，这些里边当中，哎，考哪个问题啊？ 您说， 就是山楂糕。 山楂糕， 你知道北京人又管它叫什么吗？ 京糕条。京糕条，对不对？ 京糕条，它就切成条了。 那就京糕， 哎，这还差不多， 是吗？博学广智的知性女主播吗？ 是是 刚才又看了一个朋友的留言，玉兰花说，说我印象深刻，我小学有位女同学，我去她家里找她，她从家里呢给我拿来了一大把葡萄干，我当时特别感动，都哭了，不只是说一把葡萄干，那我觉得这是老同学的一片心意，因为他知道我们家家庭条件有限，没有那个闲钱吃零食，所以到现在啊，我都特别感谢他。 是，葡萄干早年间就那种塑料袋哈，带封口的塑料袋，一整袋，那时候真的没什么甜的东西， 是吧？ 啊，然后呢，说实话，早年间那个葡萄干吧，也不得干净，就是 里头有点小沙子， 对，有点土那种感觉。你拿自来水，拿水龙头，拿冲冲冲冲冲冲晾干了，然后就开始一颗一颗一颗一颗能吃一小。一小板儿，啊，确实糖分比较高。 你说的那个大包装的，我也有印象，好像小时候家长买回来都是一大袋子。 对对对。 但是现在呢，大家都做的特精致，就是一小包，可能里面就十几颗那种。 甚至于那些每日坚果里边会有哈， 啊， 蔓越莓干、葡萄干都搭在一块儿了。 就把坚果类的、果干类的 都 搭配好， 都搭在一块儿了哈，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您爱吃什么样的零食？另外还想问问有没有纠结的时候？ 哦， 不像美哲似的少心没肥，不是知性女主播啊，怎么吃都不怕。人有些人吃完了怕胖，这种 有点心理负担， 对， 是吧？ 都会不会有这种心里边的担心哈？ 嗯， 我们的交流方式，您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疫情呢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啊，除了这个疫情的时候啊加强防控，也有一些解封的地方，像有一些行业他们的工作状态也发生一些变化 哟， 像手持云台，架好手机，带上麦克风，这个马胜利可以在直播间一刻不停的叨不叨叨不叨叨不叨说上三四个小时 哦， 为网友啊深度讲解北京各大旅游景点。 人家是一导游吗？ 原来是导游 哦， 这不是新冠疫情嘛，给他原本的人家那个导游啊，是在欧洲 哦，国际线， 哎，带团旅游，这不是这现在去不了了吗？就按下了暂停键。但是这个90后的女孩，哎，跟你同龄， 哎，是啊是啊， 很快在短视频平台就完成了转型，成为了一名扎根本土探访古建的文旅主播， 听着还不错。 下午一点，马胜利来到午门，午门你知道在哪儿是吧？ 当然知道了 啊，在哪儿啊？ 就是在故宫啊，故宫南边嘛。 哦，行啊行啊， 知性女主播， 一个人一个包开始了新的一天的直播，然后还说呢，欢迎走进直播间。今天呢带各位在故宫等雨哈，希望能够可以看到千龙吐水。 哦，这个是每到下雨天的时候， 哎， 是不是在那个三大殿 啊， 你发现那个侧面有好多像龙头一样那个小兽，嘴里会吐啊。 对啊，下雨 哗哗的吐啊。 雨大就是千龙吐水，雨小呢 千龙少吐水，雨小就不吐水了吧， 千龙吐口水。 你看你这么一说都变味儿了 是吧，反正是这样哈，人家除了正常的装备之外还特意带了把伞。天气预报说啊，今天要雷阵雨，没准大雨已经在了赶来的路上了，我们先讲会儿故事。他呢站在金水桥旁边，举起手机环顾四周，以第一视角向上千名在线的观众展示眼前的太和门， 特别震撼， 对吧？马上立呢继续往前走，就这样滔滔不绝讲到快三点，说做直播看上去身边没有游客，可是比那个传统导游带团得累得多。 怎么讲呢？ 你看，首先这个特别累， 嗯 啊，就拿故宫来说，带团讲解那都是固定线路，对吧？我从那边左边进右边进，对吧？从东边线路还是西边线路， 每天都是规定动作， 对，每个参观点说个三五分钟，剩下的时间来咱们拍照了啊，一个团顶多四五十人 哦， 但是可做要是做这个直播动不动就得三四个小时，说他最长的一次播过六个小时， 哇， 全程嘴不能停啊， 哎呦， 得不得得不得得不得得不得得不得啊，不然气氛会很尴尬，是不 是？这 不 跟咱们也差不多吗？ 对，我们也不能停，啊，但是我们能放广告，是不是？ 哎， 他那 倒是， 他没广告。况且呢，至少千八百的人在线，随时可能在评论区各种各样的提问，非常考验知识储备。 哎呀，这个我特别深有同感呀。你就说吧，就总有人喜欢提问啊， 哎， 各种各样的问题， 特别考验 我们这些知性女主播的知识储备。 对，千龙吐水和千龙吐口水有什么区别？ 你说那第二个就是谬论，不要带坏小朋友。 对对对， 去年七月哈、啊，马生丽尝试进入短视频平台，说最开始呢是想带着大家啊看看北京， 嗯， 让更多人了解这儿的文化。 不错， 作为北京人呢，马生丽打小就特别喜欢传统文化，经常泡在博物馆里。再加上刚工作的时候曾经做过地接导游，就是接外宾来北京的哈，因此呢不至于太过于生疏。以故宫啊、天坛啊、颐和园啊这些世界文化遗产为主，几乎每天都会有直播，单单是故宫就来了好几十趟，和大家一起见证过这里的春花、夏雨、秋叶和冬雪。 嗯， 所以我觉得疫情改变了一些人的生活工作状态，当然对这个城市的爱一直没有改变。 是，包括其实这种视频直播的形式，我觉得反而能让更多的朋友去了解北京这座城市， 是、嗯、 包括在这座城市当中沉淀的一些历史文化的记忆、 嗯、 是吧，比如外地的朋友、 嗯、 可能也不知道什么是乾隆土水啊、 嗯、 也没见过太和门、太和殿长什么样 啊、 哦、 那通过视频直播、 嗯、 这不是一目了然吗？ 而且我觉得作为一个北京人、 嗯、 或者作为一个新北京人，可能每年对于北京的感受都不一样、 哦、 你像刚才说到的像春花、夏雨、秋叶和冬雪、 嗯、 一年四季啊，比如说今年秋天可能马上就要来了，北京秋天特别美，像你这在北京工作十年了哈，但是每年的秋天你可能感觉都不一样， 对 对吧，这个城市的美可能看似相似，但是细细品每一个位置、每一个点位、每一个树叶可能都不太一样， 就跟人家这小马嘛、 啊、 去过几十趟故宫、 嗯、 但是可能每次都会有新的发现。 是，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你爱吃什么样的零食啊、 嗯、 啊，有什么样的这个心理负担没有啊，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 你要说这心理负担哈、 啊、 5761就说了， 嗯， 还真有点负担。 比如呢？ 纠结呀，吃完就长胖 啊， 但是呢真挡不住那诱惑， 对，不吃心里边难受 痒痒啊、 嗯、 尤其是越半夜的时候，我觉得往往就是特别考验大家意志力的时候。 是、 嗯、 那今天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您爱看什么样的，什么爱看什么样，爱吃什么样的零食哈、 嗯、 都可以随时和我们进行交流。 咱俩就只能看看大家发的图了、 啊、对 吧， 可以发图， 我看大家现在已经开始上图了。 是， 哎呦， 接下来是我们的整点广告，欢迎您在整点广告之后呢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期待您通过两种方式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一会儿就回来， 稍后见。 云天舒夏色，木叶动秋声，来慕田峪长城体验精品高端长城游，咨询电话6162-6022。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北京 闻广播。 This is the voice of Beijing。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爱吃什么样的零食哈、另外来聊聊有没有心理负担，没关系啊。每个人对于体型的要求不一样，对于幸福的享受和追求也不一样。 比如说李凯老师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我为什么健身呢？ 对呀、 那不就是为了多吃两口吗？ 实话真的是这样，对吧？就是有的时候多吃两口，然后吃的稍微的那个热量高一些的、油脂高一些的，就是得靠减肥啊，健身啊， 把这个热量消耗出去， 哎， 是吧？ 只能是这样了吧。来看看其他朋友一些发来的各种各样的留言哈。像红果姐说那个伊利食品厂生产的巧克力啊，威化饼干，有的时候去门市部还买呢。 伊利也算是一老字号了， 对对，百年伊利， 很多就是经典产品嘛。 啊，拿破仑是我，但是它那早点蛋糕类的， 都挺多的。 金币巧克力。 金币巧克力外边包着一层那个金色的包装纸， 财迷主持人对这个黄金馅的一直印象深刻。 咱们之前不是聊过吗？说你要请我吃北京最贵的巧克力，你说既然你是财经节目主持人，那我送你一应景呢，给我发来一金币巧克力的图。 对对对对对， 切，糊弄谁呢？ 农夫三全哈、不是三全，是 人的名字是吧？ 对，拳头的拳。说辣条，辣条我的最爱 啊！辣条，哎，你要说这个这几年辣条还挺网红的呢。 是是是，但是我真没吃过。 其实就是面筋吧，是吧？然后外边是辣的那种。 我的辣条火的时候，我已经上班了。 但我觉得辣条它主要口感还不是辣，它有点甜， 啊、 我不知道为什么。 反正高油高热量，是吧？大家还是 控制吧， 少吃哈。然后呢，生活大百科说到了，刚才还有人说薯片啊、土豆啊，他说土豆貌似也叫洋芋。 土豆洋芋有一些洋气的说法，是不是叫洋芋啊？你比如吃那个云南菜里面哈，它都有什么老洋芋、奶油洋芋、 是土豆吗？ 呀，你这么一说我觉得是吧， 是吧？在我们国家像甘肃是不是好多地方把这个土豆叫做洋芋， 叫法不一样、 不一样， 东西是一种。 土豆叫地瓜的是不是也很少？ 地瓜那不是红薯吗？ 山药， 山药不是红薯吗？ 啊，土豆不是山药是吧？ 你看在石家庄的语境里哈，土豆不是土豆了，你给我拐的跑了。红薯就是山药。但是我们东北的同学把红薯叫地瓜。所以现在呢，在我心中红薯等于山药等于地瓜。我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 山药蛋呢？ 山药蛋。山药蛋 不 是 土 豆 吧？ 是 吧？我也不知道。现在各种各样，反正北京就把它叫土豆，是吧？然后呢，汪汪说：“哎，我想起来了，我爱吃薯片，可爱吧？薯片确实， 薯片我介绍大家一种特别好吃的做法哈。 怎么做？ 就是把薯片呢，可以外边裹一层巧克力。比如大家家里买那些巧克力啊，你用一个小锅把它加热，它不就成巧克力汤了吗？这个时候你再把那个薯片泡进去。”让它呢每一片薯片上面有一些巧克力涂层，可以再往上面放一点什么小榛果、小榛子，特别的好吃。 我跟你说，你就这样吃下来得加练一小时。 没关系，我不是说了没有这样的苦恼 啊。本来是应该是一个单纯油炸啊，现在好高热量了，是吧？ 哎，但是也是控制量嘛，是吧？抛开剂量，谈什么都是那什么嘛。 你还懂这个呢？ 是不是？你知道那句话？ 行行行。肖恩说这个瓜子儿锅巴还有那个黄飞鸿说在英国上学的时候买不着啊，然后就用炸猪皮代替锅巴。瓜子儿他们那儿倒是有，但是都有味道啊，就是外边加辣椒面烤肉粉，而且呢他们不会嗑瓜子儿，嚼完了之后吐皮儿吧，这吐不了皮儿是不是 啊？那不拉嗓子吗？这 瓜 子 不 吐皮儿 啊？反正是这个 饮食习惯特别不一样。刚才听您说的这些做法，在我心里想啊，也都特别像黑暗料理。 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您爱吃什么样的零食，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下面就真跟大家来聊聊零食哈。 您说。 要说这个零食呢，北京啊最近有很多的超市都以特卖为促销的卖点，也受到了很多消费者的欢迎。但是李女士最近发现，在大兴的一家特卖商店当中，虽然说这东西还真的是比别的地方要便宜一些，但是经不起观察。如果仔细观察，就发现很多商品其实是名称和包装都打了知名品牌的擦边球 啊， 可以说是实实在在的山寨货。 怎么回事呢？ 哎呀，李女士说啊，她在这家特卖店里发现了一袋榴莲味的膨化食品。她本来觉得是一名牌，叫乖乖，你吃过吗？ 没有。 承包了我们90后的回忆啊。 火 乖乖还真不错啊，回头我也不请你啊。 嗨， 她本来觉得呢，这个乖乖什么时候出榴莲味了？是不是一新口味啊？但是买回家才发现，尽管这个榴莲味的膨化食品外包装和乖乖品牌的什么包装颜色、标志设计，甚至是卡通人物都很像，但是名字里多了一个字儿， 多一什么呀？ 变成了乖乖弯脆果，也就是正品啊，是乖乖脆果。它这是乖乖弯脆果。 人家说我们叫 wonderful。 你知道，你看一看就没吃过乖乖 啊， 乖乖脆果全是弯的 啊，是吧？ 它的一个标志性设计， 怪不得 没有童年。哎呀， 你举出四个手指头问我这是英文怎么说？我说 wonderful 啊，那也行吧。李女士就说，担心自己买到了这个山寨货，就特意去超市，正规的超市又买了一袋乖乖脆果，进行了一下对比。他发现啊，这两袋食品的制造商都是同一家公司，但不同的是，乖乖脆果的包装上写的是注册商标仿冒必究，有这样的字样，而商标为乖乖股份有限公司所有，这个乖乖弯脆果却没有。究竟是真的乖乖还是假乖乖呢？真的让消费者一点都分辨不出来哈。 对，到底乖不乖呢？ 哎呀，记者还发现啊，在这家店里和知名品牌包装相似的商品不止乖乖一种呢。还有一种售价9.9的蛮咪可曲奇，这外包装和那个皇冠丹麦曲奇，就是蓝罐的那个，是吧？也特别受欢迎的那个，包装啊几乎是相差无几。而另一款名为元气饼干的包装上最显眼的标志和元气森林气泡水上的标志极为相像。 你瞧瞧， 要说元气森林也挺委屈的啊，原来大家都说元气森林打擦边球是吧， 现在被人家打 一个衡水的企业是吧，让大家都以为是邻国生产的产品、 哦、 但没想到元气森林能想到吗？现在有人模仿它了，是不是、 哎、树大招风 呀。在这个食品市场上，这种模仿知名品牌名称包装打擦边球的现象可以说屡见不鲜。 你给举个例子， 康师傅， 嗯， 都听说过吧？ 嗯， 现在人家改名了， 叫什么呀？ 叫康帅傅。 嗨，被人家模仿了，不是改名了吧？ 哎、 少一横， 当然是模仿了、啊， 对吧？ 雪碧，变成了雷碧， 这多一 处打雷的那雷 啊，多一处， 真是够雷的哈。还有大白兔，就更可笑了， 叫什么呀？ 大白免， 少一点儿， 少一点儿，几乎相同的包装，相似的字体，但是这缺横少竖啊，来山寨知名品牌的商品，真的是让人真假难辨。在这个网购平台上呢，冰糖雪梨饮料也改名了，叫冰糖炖雪梨，加了一字儿、 哦。 除了商品名称当中加了这个字之外，瓶身包装的颜色还有元素设计都和一个知名的品牌非常相像。还有除了右上角的商标不同啊，包装设计和颜色几乎无差的老坛酸菜牛肉面和红烧牛肉面，还有模仿茶派包装的果派， 哎， 反正只有咱想不到的，没有人家山寨不了的哈。有的起名字和知名品牌只是差一两个字儿，有的呢是改编了一个字儿的偏旁部首。但是如果您只看包装的话，还真的容易把这些山寨食品错认成那些知名的品牌。 你瞧瞧， 对此啊，律师也做了一番分析。彭艳军律师就说了，说这家店就是刚才说的李女士啊去逛的那家店，他们的这种行为呢，至少涉及商标侵权和不正当竞争两种情形。根据我国的法律规定啊，没有经过商标注册人的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或者是类似商品上使用其注册商标近似的商标，容易造成混淆的，就构成商标的侵权了。而对于饼干包装仿照什么丹麦皇冠曲奇饼干等等情形，也构成了不正当竞争。 彭律师提醒大伙儿啊，对于这种销售山寨食品的商家，如果说真的是构成了侵权和不正当竞争，也可能面临着罚款等等行政处罚，如果情节严重还可能构成刑事犯罪呢。也提醒咱消费者，如果您无法确定山寨食品是否存在质量问题，为了您的健康就真的应该慎重的选择哈。千万不要因为它价格比较便宜，咱贪小便宜，别到时候吃了大亏。 是，当然现在这个还包括你曾经说过那些临期食品店，好多都是大牌，只不过快到期了啊。现在有些打折的网红的店都存在，可能您得睁大慧眼，来看看到底是李逵还是 李 鬼，对吧？ 一是看包装，第二是看看保质期嘛， 是吧？反正在这儿我们也是提醒大家，千万别图便宜，零食咱该吃还是要吃，愉悦一下心情嘛。但是千万别吃了假货，这就不合适了。再来说说有关网红食品的问题哈，像这两天大家也非常关注的提前宰杀的熬夜蟹，充当活蟹，变质土豆。刚才又说到了土豆哈，土豆其实马铃薯的快捷镜，你记得吧？ 记得 啊， 知性女主播。 哎，依然加工之后送上餐桌，都变质了，变了味儿的肉品留到第二天继续卖。500克一份的肉蟹包只给430克， 这多黑呀， 对吧？这是据《新京报》报道哈，记者是卧底了北京两家叫“胖哥俩”肉蟹包合营门店，发现这个网红品牌的食材新鲜的幌子背后存在着种种的乱象。像朝阳区、丰台区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都已经责令涉事餐厅立即自行停业整顿，并且对第三方平台进行了下线处理。又是记者卧底曝光，又是网红店暗箱操作。其实呢，8月23号，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召开的新闻通气会上，就通报了6起群众关注的食品安全案件的查处情况。为什么外表光鲜亮丽的网红店都经不起非法监管专业的记者一番卧底调查呢？为什么记者一卧底就能轻而易举的揭开卫生黑幕呢？没有记者卧底的网红餐厅，真实的卫生状况又如何呢？各网红店里边到底还有多少黑料呢？ 就像咱说的这个肉蟹堡之外，不是前一段还有很多的新闻上了热搜， 对啊， 什么奶茶店也是， 那 可能卫生条件堪忧哈。 今天我看他们又道歉了，对吧？ 还是凌晨道的歉 吧，是吧？近年来食品安全问题频出，包括网红店问题在内的卫生啊，就餐饮卫生的乱象一再靠记者曝光，也暴露出监管能力不足，是不是？监管的方式滞后， 主要我们也没那么多卧底记者呀， 这深度记者确实比较难哈。虽然出事之后呢，执法人员也是雷厉风行，第一时间立案调查，但是日常监管显然不可能像记者卧底一样深入某个店长期蹲守，一蹲蹲2星期，是吧？特别是对网红店这些新鲜事物的监管全靠老经验显然还不够。丰台区的市场监管局也说将开展针对此类问题的食品安全专项检查，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的门店呢立案严厉查处。其实网红店不能心黑，对不对？要靠媒体监督，更要靠监管部门监管到位。 没错， 像胖哥俩这肉蟹堡凯德茂的分店负责人一度回应说没有这个现象，还表示愿意接受任何调查，事实就是事实。他说的事实就是事实，这句话还是说的非常到位的啊。目前呢，监管部门已经组织第三方检测公司现场抽检了这个店的鸡爪子、螃蟹、葱油饼、土豆5个批次的食品的原材料，检测结果还没出呢，等着，是吧？事情究竟如何，我们的公众老百姓咱不能说吃瓜，我们叫拭目以待。 没错， 对吧？ 我们也起到舆论监督的作用了。你就说最近这几年很多网红的食品品牌，比如那些奶茶企业，上市的上市，准备上市的准备上市，是吧？ 是， 不能光赚大家的钱，但是我觉得也不能辜负消费者的信任嘛。 没错，对于财经节目主持人，我觉得你分析的特别到位， 是吧？ 啊，特别知性。 欢迎大家9:15收听我们知性的财经节目啊，财富新动力， 差不多得了啊。 你也可以植入健康北京嘛，待会儿给你个机会。 来看看各位的留言，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您爱吃什么样的水果哈。像1246CEC 说，我爱吃稻香村的小月饼，大顺斋的糖火烧，这都算是横菜了。 哎，我前一段看了一新闻，说今年好像稻香村还出了一种新的什么 啊， 可以自己回家烤的月饼还 是 什么。我当时心里就想，哎呦，这才8月份，怎么都开始卖月饼了？人家， 你们家有月饼模子吗？ 我们家好像没有。 你做烘焙， 你要送我吗？ 潘家园买俩呗。 潘家园 啊， 为什么潘家园买月饼模子啊？ 你没逛过潘家园是吧？ 没怎么逛过。 那个木头的月饼模子特别多， 是吧？ 啊，然后呢，带喜字儿的。 你们家都用这么高级的月饼模子？ 我们家不做烘焙啊， 我们今儿不是你老做烘焙吗？ 行行行，然后呢？ 啊，然后你可以去买点，也不贵。 我买月红色的，不是红木，不是木头的月饼模子，然后进烤箱 啊。能不能进烤箱我不知道，但是那时候的木子就是玉木的。 行行行。 等你长大说，在我的生命里边，要是没有零食，那我的灵魂可能就少了一些乐趣。 嗯， 从小到大，我吃过许许多多的零食，有甜的，有咸的，有酸的，尤其喜欢坚果和零食啊，什么杏仁啊、果脯啊、腰果啊、榛子呀、开心果啊，都特别喜欢。牛肉干、牛肉脯也特别喜欢。 哎，就是有的家长会管小朋友，就不太让小朋友吃零食，比如你这样的家长， 对， 是吧？但是我爸妈其实小时候还挺放养我的，在吃零食这个方面哈，我基本上一些无理的要求也能得到满足。 哎，一哭二闹三上吊都能满足。 没，不用不用到那一步啊！一回家的时候，发现这个小零食库已经上新了，补货了， 真好哈、啊！深白色的天鹅说，每天晚上吃根冰棍儿。酸奶、冰棍、榴莲、冰棍是我的最爱。 嗯，冰棍、 哎这个 之前咱们不还专门跟大家说过吃冰棍的话题吗？ 啊、 问大家喜欢吃什么样口味的、 啊。 现在要说这网红冰棍也是越做越邪门， 对对对对， 是吧？ 是， 就是甚至连些肉恨不得都给包进去。哎， 宫保鸡丁味儿、 哎。还有什么来着？ 不记得了，没吃过。 什么小龙虾之类的有 没 有、啊、 也 没 人请过、 啊。但是小龙虾的月饼还真 有，有 有。到时候过中秋的时候再跟大家念叨念叨吧。 啊， 拼音说，吃零食啊，我觉得也随着年代和年龄的变化而不同。 嗯、 小的时候喜欢吃，但是条件有限，就只吃酸枣面儿、 嗯， 还有那个三色糖，就是你说的酸三色、 啊、 是吧？ 酸 枣面 儿 我吃过， 牙碜吗？ 好像有点牙碜吧，但是是立方体，枣红色的。 立方体不是面儿吗？酸枣面拿勺崴着吃的。 我怎么记得我妈给我买过，它还成型呢，是一个块儿。 是吗？ 你记不太清了，那就当我没吃过吧。但我觉得我真的吃过，而且吃过不止一次呢。 啊，行吧行吧，你吃的高级一些、嗯、 啊。像后来呢，条件改善了，喜欢吃各种坚果啊，大杏仁、榛子、松子儿、 啊， 还有大脆枣和巧克力。 嗯， 牙口不太好之后，就喜欢吃水果了。 真好吃的还挺多的哈。 嗯、 酸枣面和酸三色现在真的不太好找了。 酸三色也是酸甜味的糖，水果硬糖。 对，有点酸甜。是我小的时候是一分钟，也不是一分钱三块 啊、 哦，就是那时候一分钱真能买三块酸 三厘一个。 你们算那么细致干嘛？ 然后你掏一分钱，人店主会不会饶你一个？ 那一毛钱能买多少块？ 一毛钱，一分钱三块，一毛钱三十块呗。 反应真快， 没准店主还饶你十个。 不可能，那一分钱都掰三半花的，怎么可能？ 我就那么一说。 那进我心说，最爱吃的零食，布丁布丁，各种布丁。 嗯， 某些知性女主持人的布丁好像也黑不提白不提了。 啊，我什么时候提过布丁啊？我不是跟大家看过吗？我做的那个鸡蛋布丁。 看过呀。 看过呀，不是发在群里看了吗？ 我怎么没看见呢？ 那就说明你没有一双发现生活当中美的慧眼呗、 啊、成型了吗？ 当然成型了，抢救的可成功了、 啊、行吧， 上面还有那个糖色呢。 哦，呵，天哪。 嗯 啊，兴许是滤镜啊、 真没有 啊，真没有、啊、 下次再做一更难点的。 哎呀， 还是深白色的天鹅说、 嗯、 说我现在开始自己做酸奶、 啊、 家里可能有酸奶机，我估计人家说自己做的没有添加剂、 嗯、 好喝。 是， 但是啊，自己做酸奶如果不加糖真的 特 别特 别 酸， 特别酸， 很难入口。 哎， 嗯 嗯，然后呢，爱的旋律说小的时候爱吃麦丽素，你吃过吧？ 我吃过 啊，麦丽素啊，酸三色饼干，现在吃山药片、无糖的萨其马、 嗯、 苏打饼干、 嗯、 太过甜的东西啊，我已经全戒掉了，只吃不太甜的一些东西。 要说那麦丽素，我特别喜欢吃里面那个芯儿， 嗯， 就入口即化嘛、 嗯。 但是在这儿给大家泼一冷水 啊， 如果看一下那个麦丽素的配料表，真的要警惕它里面有反式脂肪酸， 是吧？ 可能会有一些植脂末之类的产品啊。 反正现在可能越来越好一些，早年间就是为了口感好， 嗯， 对吧？我们记得小的时候那些广告，不是他们家哈。什么什么只溶在手不溶在口，不是只溶在口不溶在手， 那是哪家的广告啊？ 嗯， 哦，知道，就是两个叠着的那个英文字母。 对对对， 是吧？ 来，接下来我们来稍微歇会儿，听首歌曲。欢迎您在歌曲之后呢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期待你乐什么吧。 就是我发现我这人特聪明， 是一猜就对，是吧？ 那是。 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这两天大家可能非常听得多的一首歌曲啊，也是一首新歌，叫《钟鼓楼》。 嗯、 北京的中轴线啊，这个从北边数就是钟鼓楼开头的哈。 没错， 来听首新歌，也是非常具有北京特色。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稍后见。 古北交响落，

啊，那 捏着吃。 行行行，你们确实土豪。 哎，行行行，我只是想证明啊，我吃过酸枣面。 哎，真的不错、啊， 留点里头有点牙碜是吗？ 哎，对对对， 嗯。 还有一些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像全天都是早点说，以前在斋堂军训的时候，麦丽素和可乐那是硬通货呀。 哎，一看就是老乡， 是吧？ 不是，一看就是校，一看就是校友， 是吧？ 我们也是在斋堂军训， 对吧？ 那个时候吧，我记得麦丽素是一个硬通货， 嗯， 营养快线也是一硬通货。 这硬通货的概念就是旁边男生送女生呗。 不是不是、 啊、女生送男生， 反正起码没人送我。 那是因为 我也没送过别人。 那是因为有原因，没事，我们就不说了。 我这么腼腆的一个人， 对对，知性女主播嘛。 但你知道我军训完了之后胖了六斤呢？ 天哪， 六斤！ 人家军训都瘦，你怎么胖了呢？ 后来我总结了一下原因， 啊、原因 除了买什么可乐这些就是高糖的、高甜的零食之外、 嗯， 还有就是那时候老觉得饿，每次吃完饭呢，我不提倡大家跟我学哈， 嗯、 我会往我那裤子俩兜里塞俩馒头回去。 火 然后回到那寝室， 不是真的假的？ 真的真的。然后我们寝室里有私藏的老干妈、 啊、 然后晚上我会就是老干妈吃馒头，一天俩馒头，两天四个馒头。你知道我们军训了多少天吗？ 多少天 啊？21天。 哇，42个馒头 啊！ 以后你就叫42馒头。 有的时候可能还不止42个馒头，我会在食堂再吃一个。 火， 就真的是很辛苦啊！ 行行行， 过劳肥嘛，这句话不是没道理的。 正常的馒头不是旺仔小馒头是吧？ 正常的馒头， 啊、那行行行。 但是要说人那儿蒸的馒头真的好吃， 暄乎了， 特别的香， 嗯， 还有淡淡的甜味儿。 这 哎呀， 孩子军训辛苦啊，不然 苦中作乐， 不然也不会发现馒头是这么好吃的，是不是？ 哎，反正就是一段难忘的回忆吧。 行，接下来我们来说其他的事儿吧。 来说说地库、 嗯、啊， 想问问大家，您家的地库有信号吗？ 什么信号啊？ 手机信号呗。 哎，时断时续， 就是不太好。 就是你看那个地库入口那儿信号还不错， 嗯， 越往里边走的时候，有时候信号就差一点。 哎， 联通和电信以及移动的信号 还不太一样， 还不一样。 嗯，包括坐电梯的时候， 嗯、 有的时候比如移动信号好，联通就不行；有的联通信号好，移动就不行。 哎，对。 但咱今天要跟大家说的是地库里的手机信号。今天要说的这个小区啊，8年的时间都没有信号。这个小区就在大兴区的海悦公馆，那小区居民可以说是8年来一直饱受着没信号的困扰。 嗯， 你说每次下到地库都没信号，如果忘了拿东西， 嗯、 让家人送下来，我想打个电话， 哎， 那都接通不了啊， 没信号嘛。 但是现在呢，在天宫院街道的协调之下，这个信号安装工程是终于施工完毕了，这个老大难的问题呢，也得到了彻底的解决。咱还是得把时间推回到8年前， 嗯， 那个时候呢还是2014年啊，也是一个小区建成的时候，因为一些历史遗留的问题，地下停车场长期没有信号，这也成了很多朋友心中的一个疙瘩。有的时候到家停车，因为没信号，想让邻居挪个车都不行。 嗯， 当然说这些日常的不方便还是一些小事儿，要万一哈碰到什么紧急情况危险，我想打个电话怎么办呢？ 对， 为此啊，居民朋友是多次拨打了12345热线进行反映。那到了今年呢，海子角南里社区在对历史遗留问题梳理的过程当中，就了解到地下停车场信号的盲区问题啊，是大家目前最盼望能有回音的事儿，所以人家的社区就开始了一条追信号之路。怎么追的呢？为了能够充分倾听大家的意见，社区的工作人员是通过上门走访、现场了解、圆桌会议等形式来认真的收集大家的建议，而且进行梳理和汇总。随后啊，天宫院街道和海子角南里社区也积极协调了大兴区城市指挥中心、区经济和信息化局，共同来协商出一个解决方案。 嗯， 当然经过移动、联通等通信运营商现场实地查看之后，是最终确定了一个接通的方案。8月13号，移动率先进场施工了。啊，通过信号转接的形式，在小区的地下停车场啊，架设了630米的一条通信电缆，而且装了21个手机放大信号器。2天之后，8月15号，信号的安装工程已经全部施工完毕。那目前呢，如果您的那个是移动的用户啊，这些居民就已经可以随时随地拨通电话了。 嗯， 海悦公馆小区地下停车场 8年没有信号的问题也终于画上了一个句号。当然记者啊也从天宫院的街道了解到呢，街道下一步还将继续联通这个协调联通公司，来争取尽快在这个地下停车场为大家来接通信号，实现移动联通双接通，地上地下全覆盖。 这个小区地库如果没信号确实比较麻烦。因为好多的时候你比如说上个网4G、对吧，5G、这没信号1G也没有啊。 想花流量的没处花去， 对、对 是吧， 也是不知道是除了他们家，反正好多人家的地库可能多多少少有一些覆盖的问题。 人家这次是因为社区帮忙协调这个事儿、只要有人推进，我觉得问题总是能解决的。但既然这个问题解决起来也不是特别困难的事， 不难， 那为什么拖了八年呢？ 是嗨。反正这个也是希望有关小区哈，要是没信号的小区咱也多反映反映，兴许不是什么难事儿，对吧？哎呀，海淀分局中关村派出所啊，上个月中旬接到辖区群众王阿姨遭到诈骗的报警。 哟， 王阿姨说啊，我可能遭遇到诈骗了。 怎么回事？ 就在不久前她接到一电话，对方说可以联系医院的专家免费上门问诊。 还有这好事呢？ 对，我跟您说啊，能上门问诊的一听就不靠谱。 嗯， 那么了解到王阿姨的身体状况之后呢，打电话的男的和医院的专家很快就上门了，服务倒是真好，简单的号了个脉，拔了个罐，专家就给身患风湿关节炎的王阿姨打了一针，并且说啊，如果要治好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和心血管的一些疾病，你得交钱，然后进行下一步的治疗。王阿姨就问多少钱呢？哎呀，5万块钱吧。 啊，5万块、 哎， 狮子大开口啊！ 王阿姨也真实在，就交了这5万块钱。结果发现自己的病症啊，并没有得到缓解。办案民警经过侦查，发现犯罪嫌疑人作案啊，没有固定区域。每一次上门问诊呢，都会有一个人在外边放哨。在掌握大量的证据之后，8月16号、17号，办案民警兵分两路，将嫌疑人杨某、刘某娜、江某国、刘某登等4人抓获。经查，这4个人啊，从前做过保健品的相关行业，了解一些老人身患的一些病症，比如说这王阿姨什么病啊，张阿姨什么病啊， 这是做过用户画像调研， 哎，人家手里边有本儿哈， 哎， 为了多挣钱，他们联系老人，谎称可以请来知名专家上门看病，而所谓的专家就是那个蒋某国冒充的。经过简单的号脉拔罐治疗之后，嫌疑人就开始向事主索要高额的费用。目前呢，警方已经核实案件5起，涉案金额10万块钱。那么杨某、刘某登等4人因涉嫌诈骗罪已经被海淀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还在进一步的审理当中。在这儿呢，海淀警方也是特别提醒，尤其是老年人哈，购买药品或者是保健品应当认准国家相关认证字号，就医呢您去正规医院，如果遇见什么专家上门问诊的、热心推销药品的呀，您得提高防范意识，多和家人沟通哈，多方查证辨别真相， 是 子女和亲友呢也应该多关心一下家里老年人的身心健康情况， 定 期带老人去体检呐、宣传一些防骗知识啊，听听健康北京啊，避免落入诈骗分子的圈套。 我刚才还想帮您这一忙呢，没想这么心急呀、 哎呀，这事儿自己说也挺好。 哎，也行也行啊，多听听健康北京， 对对对， 了解一下靠谱的医疗科普知识。 对，省下那多余钱了，您可以听财富新动力挣钱去，是不是？ 哎呦，谢谢您啊，谢谢您，谢谢您 啊，行， 这没少夹带私货。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爱吃什么样的零食哈，这个。有没有心理负担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哈，可以在这个公众号后边写入群两个字，加入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啊。另外我们的这个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也可以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是，刚才不是说到做月饼这话题了吗？1246说啊，这个月饼自己在家做还真的没问题，我就做过月饼，关键图的是什么呀？干净是吧？自己做用料用材过程都透明嘛， 是是是， 放心。但是我看这两年不是特流行什么冰皮月饼，那个可能就比较好做一些 啊，那好做， 好做好做，因为我不知道传统的月饼、它肯定得去进炉子烤去，是不是？ 他得去搬家园先弄一模子。 也别提模子的事了，真不靠谱了。 谁 让我用什么金骏眉泡茶叶蛋、那潘家园的模子，潘家园那什么地方 啊， 那都是有钱人的地方啊。 那个、 这一模子不得12000-8000呢？ 没，那都特便宜，都是新的。 是吗？ 啊，那模子木头上主要是上面那个花儿，拿那面团一摁呐，就跟那印章似的， 而且它流水线生产的，知道吗？ 你建议我去潘家园，是因为觉得人那儿的东西有艺术美感，是吗？ 啊，也不见得美，反正它是一传统的模子嘛。 行， 你烤出来的那个面包不是面包去了，那个月饼上面那个花纹啊， 嗯， 没说带红双喜的 哦 啊，然后呢带那个什么什么花好月圆的， 嗯 啊，然后你进你那个烤箱里边烤出来可能比较传统。 你看你要这么正经的说， 我 还是愿意信任你的。 什么叫正经？当然你记住了哈，那模子完那个面团啊，你得从那模子里边拿出来，别把那模子那个木棍也搁烤箱里。 那可不是吗？ 啊，你们家烤箱那太大，关键是。 不是大不大的问题，那个木头能在烤箱里烤吗？真是那么多温度那么高。 哎，烤箱的温度是一般多少度？ 你看你要做什么样的烘焙了， 嗯， 你比如有一些需要迅速上色的， 嗯， 你就是开高一点火力，比如210度， 嗯， 然后呢你烤个5分钟10分钟再快速上色， 哦， 然后有一些呢需要小火慢炖的，啊， 嗯， 就咕嘟咕嘟咕嘟的那种慢慢烤的， 嗯， 那可能你烤个40分钟设个140-150度， 哎， 那都是有可能的。 那我不太懂，像冰皮月饼的话，那冰皮一烤完了， 冰皮不用烤 啊，就化了。 说实在的，那冰皮月饼啊，就是它有一皮儿，有一馅儿，馅儿给你弄好，皮儿好像也是弄好的，反正就把那馅儿包在皮儿里， 嗯， 拿模子那么一摁， 嗯， 就差不多了 啊，能吃了就， 就能吃了呀，冰皮月饼吗？ 哦， 嗯， 想的还是包饺子， 不开火的那种 啊， 就差不多原理吧。哎，我也没做过， 啊， 看过人家做。 行，您是至少看过， 嗯， 我连看都没看过。 那你可以今年做做试试。 我们家没烤箱， 不用烤箱， 我们家没料。 行， 没有馅儿， 知道您那意思啊。 嗨， 听话听音嘛， 啊， 就是不想做嘛，不想分给可敬可爱的同事嘛。 对，尤其是那知性女主播就算了吧。 嘿， 嗯，然后呢，2342说小的时候啊，最爱吃糖，除了酸三色、麦丽素，还有那个话梅糖，黄油酒心巧克力， 嗯， 哎，酒心巧克力吃 特别爱吃， 就爱喝酒吧， 就不知道那里头是什么酒啊。 红酒反正不好喝，那酒， 而且呢它那个糖经常会结成一大块一大块， 啊， 但吃着也特别过瘾。我还爱吃一种糖，就是也挺传统，叫大虾酥， 嗯，啊，那我们也吃过。 每次呢就是过年的时候去什么爷爷奶奶家， 嗯， 放一盘糖，我总是把里面那个大虾酥要偷偷撤出来。 没什么呀， 放兜里 啊， 自己闷灯蜜。 哎，咱就先不说你这方言学的对不对啊？ 啊， 你那个兜里边除了放糖，还放馒头，你放的东西真多哎！ 百宝袋吗？知性女主播的百宝袋， 啊，人家都是弄一围裙啊，机器猫，你这好俩兜， 弄一围裙 啊， 围裙妈妈， 机器猫那个口袋， 那人家是长在皮肤上，那能一样吗？人家是机器人。 啊，行行行行，还没说完呢。 嗯 啊，然后哎，对了，酒心巧克力是什么型呢？ 酒心的呀。 什么？问你是什么形状的？ 就是一个小窝头状， 哎，酸枣跟窝头差不太多， 嗯， 你看咱们都是同龄人。然后呢他还说除了酸枣面啊，还爱吃黄豆面， 哦， 啊，就是做这个粘糕的时候蘸着吃，那个豆面的上面， 嗯， 干吃特别香， 嗯， 还有北京的果脯， 哎， 爱吃里边的金糕条。金糕条是什么东西啊？ 山楂条， 哎，今天这个知道了是吧？ 嗯 啊，然后呢还有西瓜条，挑着吃，把这个青丝啊都剩下了， 哦， 老式的做法的萨琪玛面条是不是膨化的哈？ 嗯， 现在做法好，比现在做法好吃多了。 要说这萨琪玛， 嗯， 热量也挺高的哈。 对对对， 它得过油。 是，还有麦乳精。 嗯，哦，哎，麦乳精我没赶上过那个时代，嗯，但是据你们这样的老人啊跟我说， 嗯， 麦乳精那真的是你们那个年代小朋友的梦想。 对啊，那麦乳精后来就改成高乐高了，你知道吗？ 啊，喝这个倒是真喝。 你真的吃过是吧？ 你知道那高乐高的空罐， 嗯， 现在在二手市场上高价 是吗？ 500块钱一个空罐， 我 700块钱一空罐， 为什么呀？ 我就毁呀！你说我这个百宝袋里怎么没有多装几瓶高乐高呢？ 你得，我跟你说， 主要你凡是停产吧， 嗯， 他就有这样的。 上回说过一次美哲哈，他还自己愤愤不平，下了节目跟我那儿拍桌子瞪眼睛。 我哪敢呀，制作人？ 这你那个裤兜还是少，你还是弄9个口袋挂身上。 九代长老是 吧？对 吧？ 那个东西里边高乐高的罐子， 那你见我不得叩拜吧。 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 嗯， 您爱吃什么样的零食啊，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刚才咱说的是借看病骗钱， 嗯， 对不对？下面再说一骗钱的事儿。 您说， 这回啊是借网恋骗钱。 哎呦， 有一个女孩因为网上交友就被人骗了1万块钱，然后就报警了。北京朝阳警方经过侦查发现， 受害人人间蒸发的这个网络男友， 嗯， 这个时候正在深情款款地欺骗着下一个猎物呢。 嗨， 而这个猎物啊，自己还在帅哥编织的情感陷阱当中不自知。 嗯， 我觉得这用现在一个特流行的词儿啊， 叫什么呀？ 叫做 PUA。 什么意思？ Pick up artist。 啊，你翻译成普通话， 就是迷惑你， 哦， 蛊惑你，套牢你，欺 骗 你， 骗 人没好事儿。 嗨， 今年六月初，这个朝阳区派出所接到了一名女子报警啊，说自己在网上交友被人骗了，骗了10000块钱呢。这位事主呢叫做李女士，她跟民警说，通过手机交友软件认识了一名自称翟某的男子。先看看照片，这男子的照片啊，帅气，高大，是吧？形象特别好，聊天呢也是体贴入微，跟李凯老师形成非常鲜明的对比呀。 啊，是， 每天都向李女士 真不会聊天， 人家会聊天 啊，对， 人家怎么聊的呢？嘘寒问暖，是吧？聊得很是投缘呀。渐渐的，李女士就发现自己好像迷上了这位小宅。 哎，谈恋爱这种心情也可以理解。 哎呀，但是这两个人就闷得密了嘛。 嗨， 这回用的对不对？ 这也不太对。 那行行吧。可随着两人相处的时间变长，翟某呢开始渐渐的进入正题了。 什么正题啊？ 多次以急需用钱、缴纳罚款等等理由找这个小李借钱，还诚恳的向李女士提供了自己的身份证号，承诺啊，我要发了工资，我就还给你。就这样呢，你说谈恋爱嘛，李女士也没想那么多，就陆续给翟某转账了10000块。然而到了承诺的还款期限，这帅哥却始终没有动静。 你瞧， 李女士多次提醒催促之后，翟某就彻底人间蒸发了，销声匿迹。察觉到事情不对劲儿啊，李女士迅速报警。经过一番调查，民警锁定了正在深情款款诈骗另外一位女子的翟某。这个时候呢，第二名受害者张女士也已经上当了， 你看 被骗走了9000块。 哎呦， 直到民警联系上张女士，她仍然沉浸在和翟某谈婚论嫁的喜悦当中，不愿意相信自己原来遇到的不是真命天子，而是一个骗子。 哎， 最终啊，民警在北京的一个小区把40多岁的无业男子翟某抓获。要说也不是小翟了哈，老翟。经过审讯呢，哎呀，对不起啊，不好意思，不是故意冒犯您的啊。 40多岁就老翟，我这看着你 这翟某、 啊，40多岁的你打击诈骗， 你说小翟就小翟。 行， 经过审讯呢，这个翟某吧，对诈骗李女士及张女士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目前呢也因为涉嫌诈骗被警方刑事拘留。 这个谈恋爱啊，有的时候说一些深情款款的话呢也可以理解，但是总是嘴上抹了蜜似的变着法的管你借钱，你就得留神。 你知道这用一个成语来形容 啊， 口蜜腹剑。 什么意思？ 口上抹了蜜，心里呢给你扎一把剑， 火 扎你肚子，能扎出2斤油， 那这基本上能理解你的意思吧。总之就是这样的时候一定得留神哈。 是，你看黎黎说的这话虽然有点扎心，但是这么个理儿，说这恋爱当中的人啊，有的时候智商是不是都发挥不到正常的水平。 哎，对，原来李宗盛有一首歌，咱 爱情让人迷茫 啊， 是大概是这样吗？ 一爱就笨嘛。 哦，人家是前排有一前缀吧， 不能说了之后挨骂呀。 啊，这确实是哈，提醒大家，恋爱呢虽然是自由的、美好的，是吧？但是还是要留一心眼儿，尽量在谈恋爱的时候不要涉及那种大额钱物的交往， 是是是， 我觉得是比较靠谱的。 对，超过1000以上的咱留神啊。真龙天子说呢，说哎，我爱吃醉枣，小的时候老吃，现在吃不着。哎，我小时候也吃过醉枣， 醉枣 啊，就是、 用酒腌腌。 反正咬下来之后有那种酒味儿，不知道是怎么做的，小时候真吃过。 我还没吃过这种， 是吧？他说 要不 找不着了，现在 行吧， 真不太好找。现在他说还爱吃蜜枣，这是到春节的时候做年糕的时候，好多的蜜枣都是做年糕用的， 特好吃。 切糕，你吃过吧？ 吃过 啊。里边现在当然你要是去新疆，他卖切糕里边那个里边的料更多一些， 更丰富一些， 啊、更丰富一些，齁贵，密度比较大。拿的那个刀啊，那时候过去也没有什么食品卫生不卫生的，拿一个就马路边上就现切了。 就是你要的话，他给你掀开那个盖子， 切一小片， 切一块。 再看看其他朋友的一些留言。玉清春天说了，说我爱吃的零食啊，现在就是坚果，还有枣加核桃，这也是一网红零食了。这两年， 是 就是它那个枣中间给你加一核桃， 吃 过吗？ 吃过， 吃 过。我不光吃过中国枣，还吃过伊拉克甜那什么， 那叫 伊拉克枣，反正是那个 沙枣， 不是忘了叫什么枣了，椰枣。 啊，椰枣， 椰 枣 中间加一核桃、 哦， 那个进口了之后特别好吃。你要去当地吃吧，就是特别不好吃。 为什么进口的就不好，进口的就好吃，当地的不好吃？基因突变了？ 不是，它可能改良了呗， 哦、 口感可能不太一样。 那还是基因变了。 嗨 人家还没说完呢， 说 以前喜欢吃各种的瓜子儿、葵花籽儿、倭瓜籽儿，还有西瓜籽儿。倭瓜籽儿怎么吃啊？ 倭瓜籽儿就跟嗑瓜子儿一样呗。 长得是什么样啊？ 倭瓜你见过吗？ 结个大倭瓜，那不是刘姥姥的一句话吗？ 就是倭瓜籽跟那西瓜籽的色不太一样吧？ 嗯，没吃过倭瓜籽 啊。你下回我吃倭瓜的时候，把籽抠下来， 不炒炒给我呀？ 给你留着啊。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私来跟我们来聊天哈，让相亲一相位说怀念小的时候家里做的零食，白薯的零头哈，我们其实就是把白薯片切完了之后扔房上。 嗯， 见过吗？ 我只把牙扔过房上。 嗨，上牙还是下牙呀？ 这个下牙扔房上吗？ 下牙扔房上 啊、 哦？ 北京 不是 这习俗， 我也不知道。现在我们家孩子， 但这没有什么科学依据啊，就是一些老习惯， 对对对， 是吧？ 我们家现在孩子使那种搁牙盒，就打开之后，他按着牙齿的位置， 哎呦， 你摆盒牙盒，你给摆一圈。 那这样还挺有珍藏价值， 对，你可以珍藏嘛。 但是你知道，我也有一些乳牙掉下来之后，我妈给我放在一个小罐里珍藏。 嗯、 但过了几年，我发现那个牙就脆了， 是吧？ 有时候从中间就会裂开。 就是、小时候的糖嘛，总得有一些报就 报应是吧？ 反应在里边是吧？ 啊，反正就是你看现在小朋友还有什么胎毛也能做成纪念笔。 嗯，对对对，咱不说了，咱还没说完， 啊、 白薯扔房上呢，还有柿子、枣都能晒成干儿。等到淡季的时候打牙祭，淡季就是冬天嘛、 哦，就没什么新鲜瓜果的时候。 对啊，那个晒的白薯干、 嗯、 包括曾经北京冬天的时候柿饼， 嗯， 你见过长了糖霜的柿饼？ 知道知道， 对吧？当然现在据说有些糖霜也是假的， 这也能作假、 啊，也能作假啊！当然等以后到冬天的时候咱再说。真的好吃的柿饼，我不吃柿子，但是我能吃柿饼。 为什么不吃鲜柿子？吃顶了？ 没有，小的时候吃伤了。 嗯。那还是吃顶了呗， 就是吃了个没熟的柿子。 你看，所以还是咱说那句话，很多饮食习惯都是从小时候留下来的，是吧？小时候吃不着的，长大了之后就报复性的吃，总想多吃点。小时候吃顶的，可能一辈子都不太对这口不感冒了。 是， 嗯， 所以这吃伤了就可能就是一下就不吃了，是吧？ 是。FM 梅梅说，我一般不买零食，但是我女儿买呀，买回家之后，女儿买啥我就吃啥，必须陪着她吃。 嗨， 女儿怕胖，可是又爱吃。所以呢，就让我陪吃陪胖，一看就亲闺女啊。 是 这个女儿爱买那些包装好看的小食品、膨化食品、硬壳食品、磨牙食品，什么都买、 哎， 经常买一些新出的、没吃过的小东西，让人看了就有吃的欲望。 嗯、 其实刚才人家梅梅这位朋友说到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这个包装现在啊是营销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嗯， 有关这种包装的话题呢，在明天早上财富新动力当中，我们也要和大家再仔细说到。 哦，你明天说包装啊？ 我们其实明天要说，在消费品当中出现了一种风潮，就是迷你风。 啊、 你会发现很多的知名品牌都开始出小罐装、 小罐的、 小包装， 哦、 像什么奥利奥有薄脆版的，是吧、 嗯？ 还有那个可口可乐，还有小厅的、 嗯， 还有包括网红小家电呀。 这种我跟你说，我的个人意见就是，又想吃又怕胖，心里边有些负担，弄点小个的尝尝得了。 我建议你还是听听财富新动力， 人家是为了挣我们钱啊，我们是为了享受一下那种一口的感觉。 听听门道。 哎，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啊。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哎，怎么说全是说掉牙的事儿了呢？ 啊， 这一会儿这满屏全是说掉谁掉牙了？我们没事掉牙，就是小的时候牙可能掉的比较多哈， 处理方式特殊一些。 哎、然后呢，像白丁说爱吃脂肪高的坚果和糖。啊，带坚果的巧克力也行。榛子味儿的巧克力里边真有榛子， 当然真有了， 是吧？ 那要没有的话，谁还吃呢？是不是？斯坦福桥的味道说，我喜欢吃恰恰豆，不知道是一个品牌吗？是恰恰品牌吗？ 不知道哈。 还有鱼片、牛肉干和麦丽素，也都是挺经典的。 是是是，那个他们就有个牌子的那个瓜子儿，当年也特别的红火。 不就是、那个、 恰恰的吧、牌子的瓜子哈， 就炒瓜子、 哎、 还有各种味儿的哈。 是，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了。最后念一条吧。凯瑟琳是吧？凯瑟琳菜说，